好啊，嗱，身水身汗。 系啱赶翻嚟喺楼下， 唔好以为遮咗头，其实汗嚟。 我就喺呢个嘅九龙湾站行去彩虹站，再行去呢个嘅钻石山站赶翻翻嚟。 我就好啲，我就喺牛头角站去咗观塘站，观塘站再行翻牛头角站， 系嘛？ 系因为牛头角站就满咗人啦，咁就一路唔系观塘站满咗人， 系 咁就一路向翻九龙湾方向腾。 观塘、九龙湾、钻石山呢啲都大站嚟嘅。咁就有啲細站，譬如好似彩虹站咧，就要多少時間先連接到，係嚇。 咁好多人都懷疑咧，事先就係咁短時間去籌備呢個 The Hong Kong Way， 即係香港之路，係 香港之路， 手拖手，即係守護香港嘅行動。係 啦，仿效30年前呢個波萊的海之路嚇，即係呢個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同埋立陶宛 事件都做過一次。 哦，有好多國家及後就透過係去即係捉起人鏈，係作為一種抗爭行動嘅方式。 咁啊，香港呢次特別，第一佢係選擇夜晚，咁啊夜晚咧就因為加埋香港嘅夜景啊，再加埋啲手機嘅燈光啊咁樣咧，出嚟嗰個效果咧，其實就比起日間好唔同，我覺得 係好唔同嚇。 咁咧就我哋觀塘牛頭角嗰段咧，個氣氛都好好嘅，因為我哋人好密啊。 係， 我哋嗰橛 有啲就係啦，有啲地方我一路觀察行三個港鐵站行到氣咳咧，有啲就好密，有啲咧就疏咗啲，咁所以咧就有啲義工喺度咧就請大家褪前褪後，咁務求就喺頭嗰一個鐘頭即係就去連接起上嚟。 咁啊，基本上8點鐘開始已經連接到噶啦，我哋因為隔離就係人嚟嘅，我哋嗰度係，咁就一路向住即係觀塘向住黃大仙石硤尾嗰個方向一路轉過去。 係。 咁咧就亦都因為我諗經過2個月嚟啦，香港人嗰個自發即係合作嗰個訓練啊，咁所以就一見到呢度塞滿人咧，有啲人就自動咧就去下一個站。 係啊，我一路行就好多街坊問：，哎，邊度唔夠人？如果係咧，我就即刻趕去嗰度啦。咁樣咁跟住網絡上邊咧，亦都有好多嘅資訊，甚至乎有人就整咗一啲現即時啊 live 嘅地圖， 睇下邊度人啊，人多邊啲人少，咁咧就。最特別是咩咧？喺拉脫維亞、立陶宛同埋愛沙尼亞嘅人鏈裏邊咧，佢就要有隊車隊， 係 載住一堆人，邊度有窿就填邊度， 係嘛？ 叫做填窿車。 係 咁咧，香港特別就因為佢冇乜山，荒山野嶺，全部都係市區鐵路沿線嘅車站。咁所以咧，就算你話邊度缺人，一睇到咧，即刻搭的士或者搭地鐵去咧， 又或者行快啲， 行快啲， 有整整一個鐘頭啊嘛， 係啦，你整整一個鐘頭去填窿啊嘛， 係啦， 咁一個鐘頭即係話你等於可以係由觀塘步行到去鑽石山得噶咯， 係啊，係啊， 係啊， 我頭先咪一個鐘頭由呢個嘅九龍灣行到去鑽石山咯，啱啱好係。啱啱好行咗一個鐘頭咯，係咁就沿途譬如明見到呢個嘅彩虹同九龍灣之間有啲地方係唔夠人嘅，就不斷同人哋講，你一路褪過去呢個方向就唔係向鑽石山個方向咁樣咯，係。 咁啊，亦都見到咧，我覺得係咩年紀嘅人都有，好多係中年人咧，早到嘅、遲嘅，即係接近8點鐘先出現嘅咧，就後生仔多。 係。 咁啊，後生仔就約埋幾個人或者十幾人一齊嘅。 係。 中年人反而咧都係放咗工自己一個人嘅，我見到。 哦，係咪啊？ 係啊，係或者係 couple 啊咁。 好多義工就係後生嘅，喺度派口罩啦，列印咗一啲 A3 咁大嘅一啲嘅 國家嘅文字， 係啦，又有唔同國家啊，唔係就係、是、一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同埋立陶宛嗰啲國旗。 我嗰度唔止啊， 唔止添話係。 我有波蘭，有越南，有泰國，有日文，有澳洲，有加拿大。 OK， 乜都有㗎，其實係。 Okay. 咁亦都睇到咧，我相信就係、是都有一啲嘅，即係佢有啲諗法咯。我覺得咁、以一個咁短時間嘅籌備嚟講咧，我相信係都係過去嗰2個月嘅運動嘅精神。 係啊， 就靠大家嘅各自嘅自發嘅分工合作。 發起嘅朋友咧、有概念嚇，咁、但係因為即係亦都係貫徹今次呢個冇大台嘅運動形式啦。不過又確實需要有大量嘅技術支援嘅，咁所以咧就事前又有接觸過民陣啦、民主派議員，所以我哋今晚亦都係唔同嘅團體、唔同嘅議員、民陣亦都有唔同嘅代表，就沿途係去幫手啦。就係頭先你講嗰個啦，填窿同埋資訊發放咯，係嚇。咁啊，當然有啲重要嘅位置大家知道啦，荃灣啦、北角啦、上環啦、西營盤啦呢啲地方咧，就即係 需要特別安排一啲。 係啦，可能喺嗰度咧，擔心就會有機會會唔會有衝突，咁所以咧就特別有啲人就喺嗰度幫下手，係去維持個秩序咯，係。 我哋觀塘就塞人，多人得滯。 作人咧就係、 是。係啊，咁咧就 大站嘅觀塘， 除咗嗰個沿住鐵路線之外，有啲甚至伸咗入去入邊嗰啲街嗰度。 係嘛 ？OK。 咁因為就即係可能冇時間去趕去下一個站啊。 係。 咁所以大家都係有個參與嘅熱誠喺度啦。 有啲啱啱趕嚟嘅咋，我哋頭先行嚟節目，有啲啱啱先出港鐵站，咪去嗰個方向嗰、那個方向咁樣。 係啊係啊，因為佢哋都我諗有啲係放工啦，啱啱。 立即就著咗燈。 咁啊，車上邊我見到好多巴士嘅雙層巴士嘅朋友咧，都著咗嗰個手機嘅電筒嚟去響應。 係 係。咁啊，車上邊，因為我哋喺馬路邊啊嘛。 係。 咁就沿住觀塘道都有好多車響安啦，出嚟嗰啲車。 嗯嗯。 咁個氣氛係幾好嘅，我覺得。 係係。 相當好啊！即係比起大家。 手機燈又係好。咁啊，有啲人就唱歌啦，唱聖哈利路亞啦， 啲唱歌啦， 嗌口係最多人做添。反而咧就拖手啊少啲，香港人比較怕醜，連燈仔咧有好多係怕醜仔嚟，話弊家伙啦，成世都未拖過女仔，咁點算咧？如果聽日企喺我隔離嗰個嘅係個女士，咁點咧？好啦，咁我可以著手機燈。頭先真係有啲咁嘅情況。觀察 其實就企得太密就難拖手，我覺得 係。 反而你企翻疏少少，即係。 即係隔一個人咁 好 啲啦， 咁樣咧， 係啊， 咁就隔一個人位咧，咁就容易啲嘅。其實咁啊，大家拖住手嗰下咧，因為隔開咗咧，亦都即係有個打破隔膜嗰個意思嘅。其實係 真係真真正正嘅人鏈係。 係啦，咁亦都係我相信有一個嘅，即係大家咁耐喺個運動裏邊咧，大家即係好似結成一個一體嘅。 係。 即係自己人結成一體咁樣嘅一個咁樣嘅氣氛， 有啲零星嘅口角都有嘅。我沿途見到有個別一兩個可能藍絲經過就即係講幾句咁啊，冇乜嘢。其實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嚟參與係點樣。咁又而家又話喺呢個新界西丁九嗰度咧，就有批嘅的士，就愛國的士又插住國旗咁喺度，即係我諗又即係表達下意見啦。大家唔同嘅意見，以示抗衡咁咯，係啊。 嗱、那個 mood 咧就我覺得今晚搞事嘅機會就唔大嘅，點解咧？就因為而家咧就即係大陸同埋呢個特區政府都打緊呢個嘅兩面啊，軟硬兼施。 係 軟嘅一面咧，就今個星期二咧，林鄭就講出推出呢個咁樣嘅叫做對話平台、 溝通平台。 咁啊，星期六就會會見一班嘅人士，咁啊，可能據說啊，唐英年啊、錢大康啊、張仁良啊，係咁啊，邀請過沈旭輝，佢又話唔參加啊。 曾國成都有。 曾玉成我估個策略都係由呢班嘅所謂温和建制派嘅人咧，就提出一個調查委員會。 係啦，佢過去都前後發個言，即使係冇譴責警察暴力，咁但係都話咧，而家個情況令人憂慮，咁啊成立調查委員會咧，可能幫到係去舒緩當前嘅政治困局。 因為呢扎人包括曾玉成啦、錢大康啦、張仁良啦， 係 都係講過要成立調查委員會嘅。 係。 咁啊，調查委員會咩性質咧？咁我估計出台嘅課式咧，就係不涉及呢個嘅刑事起訴啦，同埋紀律處分。咁咧就係一個叫真相調查委員會，即係 fact finding。咁咧就係邀請唔同嘅各方面嘅人去上去呢個嘅委員會嗰度作供。咁咧就然後委員會咧就可能三個月半年就發表個報告書。 即係你評估就唔會話即係警方又好示威者又好都要承擔呢個刑事責任，去到最尾就由即係嚟緊會唔會有邊個係去接任做特首嘅就話提出赦免咁樣特赦咁樣啊？ 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我一早講咗啦，根據香港嘅委員會調查法例，即係呢、這個Commission Inquiry Ordinance。咁咧呢個有法定權力嘅，咁呢個隨時就係會有刑事起訴同埋追究嘅，即係南丫海難，咁就結果就係刑事起訴呢個海事處嘅副處長啦。咁所以咧就呢、這個我估計咧就係警察反對得最緊要嘅。咁點解今次就由先搭咗呢個委員會嘅呢、這個隔一隔，然後先至提出咧？我估計卸咗警察嗰道力，因為如果由林鄭月娥提出咧，就直接抗分呢個警察噶啦。 哦。 咁所以咧，佢就 曾經講過，我唔會出賣 警隊 嘅 咁 樣。 咁而家叫曲線出賣， 係 咁曲線點樣賣法？ 佢哋講 啊，就曾玉成嘅啫啦。 曾玉成啊，呢個錢大康啊，張仁良佢哋講噶咁樣 係。咁咧就，但係咧亦都有誹謗嘅，就係、是、咧，我估計呢個委員會所謂真相調查咧，就係、是、會講明咧，就係不涉呢個嘅刑事起訴同埋紀律處分。咁至於將來會唔會有呢個嘅即係特赦咧咁樣？咁咧我相信就交翻俾特區政府決定，就未必係呢個委員會嘅決定。咁啊，差唔多而家咧就，我覺得10月1號之前咧， 呢個真相調查委員會咧就應該會 operate 嘅啦。如果唔係嘅話 咧， 你搞個對話平台就嘥 Q 氣嘅。如果大家去吹下水， 佢先搭咗個台係叫對話平台先， 由呢個平台提出 整色整水 一個調查委員會嘅組成。咁同時咧就亦都隔開咗咧，就係變成咧就唔係直接由林鄭月娥出賣警隊。咁出賣警隊嘅方向咧就不外乎兩點嘅啫。我覺得除咗呢個調查委員會之外咧，就係到呢個嘅元朗721恐襲。現在就交了兩條友出來，但這兩條友的控罪就跟原本警察拘捕他們時的這個叫做 Unlawful Assembly 就重了很多了，就是參與暴動罪。 暴動罪，不過拖了其他示威者落水， 是 都是暴動， 其他示威者 參與暴動，其他人即換句話說暗示明示其他的在場人士或者其他場合的因為反送中運動的都是暴動。 嗱，咁就未起訴啦，嗰度而家七二一其他嗰啲，俾人如果俾人編到七彩，仲要起訴暴動罪嘅話，就反台啦。咁就究竟會唔會又出賣埋黑幫咧？咁我就一路都講啊，政治險惡就唔係黑社會與前線警務人員可以理解。 喂，呢兩條友係咪其實就係過去嗰一個月， 我諗商議咗咁耐， 唔同嘅社團就抽生死籌，搞掂曬，傾掂曬啲安家費之後，就由呢兩條友頂住先啦，咁樣。 咁但係我覺得頂唔住嘅。好簡單，律政司 幾百人喎，聲稱係有啲估計係500至700人喎，嗰晚嘅白衫人啦，係 呢個就 common sense 嘅。林鄭月娥要去挽救自己貧死嘅呢個咁嘅政府嘅話，佢只有出賣兩類人，一類黑社會，一類警察。根本上嗰啲警察就傻到不得了。我哋由節目兩個月前已經開始講，你咁樣搏啲示威者。你以為自己在做緊啲好正義嘅嘢，黑社會你咁樣去打啲人，但你唔知道你哋嘅角色其實同廖虎係冇分別嘅。當啲政客有需要，就將你捧到上天，係嘛？為黨為國，係嘛？止暴制亂，好啦。但係跟住到要出賣你嗰陣時候，就係朱經緯啦。所以元朗嗰批指揮官嗱 ，PC 我都反而冇事喎，嗰啲可以特赦喎。特赦一定係會特赦嗰啲前線執法嘅警務人員喎。譬如走去打到人哋懟碌棍入去人哋個口，懟爆人哋門牙，或者係將嗰啲女示威者捉住佢腳嘅腳眼，然後壓壓住佢喺地下啊！呢啲可能咧就反而特赦嗰啲喎。但係喺元朗恐襲裏邊有份參與嘅指揮官，究竟有冇特赦咧？我話俾你聽，一定冇。 即係個八鄉指揮官李漢文啊， 尤乃強啊呢啲，我話俾你聽咧，如果林鄭月娥要賣嘅，一定係賣呢啲。那些 PC 仔他們賣他們做什麼鬼呢？是吧？反而這樣呢就會令到警隊裡面呢，你原助級呢其實最擔心就是前線執法那些而已嘛。是的。但是如果他是抽證是那些指揮官級的話呢，這樣的話612反而沒有事，我覺得721才大鑊。721是啊，721才大鑊，811都沒事。那個叫警察的 deployment deployment 的話，如果在前線執法裡面出咗過咗火位嗰啲，反而咧仲可以揾機會特赦。721，我想問下點查？呢個就係胡蘇仔所講個繩兩邊越拉越緊，冇辦法拆得開嘅原因。其實 718咁容易召集到大量嘅警車係喺呢個元朗，但係點解721嗰陣時揾一個警察都冇咧？喺整整嘅39分鐘啊！根據佢哋嘅講法係， 如果深圳解放軍落嚟武警落嚟都係十幾分鐘，何點解由市區調入去元朗要39分鐘？ 邊一啲人落 order 999打電話去唔聽？邊一啲人落 order 係要將元朗嘅警署落閘？ 所以我告诉你，你看到一讲721，无论警察和林鄭都是避的。你留意一下。其他那些什么射出去打入地铁站啊，即是85啊811啊那些呢，他们都不避的。721一定避的，为什么呢？因为断正影晒。所以一定要死咬721。721就是整个政府那个的软肋了。死穴就在那个位置。整个警黑就是在那個死位置那裡。所以他說什麼都好，很多人就說是不是準備要和解什麼春春都好，我告訴你現在這個階段我覺得是不需要理的，等對家出什麼招數，等他自己耍套拳出來看看。民陣這邊好，反送中運動這邊好，一什麼都不需要表態，繼續做自己要做的事，繼續五大訴求。 是的，要搞罷課的就繼續去罷課， 坐定定不要亂動，計劃好做的事罷課繼續開始。你說會不會影響到民情啊等等 swing 啊？818之後你看今天 823係嘛？今日 係 喂，今日823好 Q 多人嘅一樣。你唔好以為容易啊！大家火攻飛奔，身水身汗。 我喺金鐘已經塞啦，我喺金鐘有排都未搭到車去九龍灣。 你話818犀利，其實今日823都好犀利噶。呢個犀利唔係話在於和你飛冇用啊，而係話嗰個民心不死呢樣嘢係個運動走落去嘅最大最大嘅核心動力嚟噶。呢個係民心死咗，你幾用武都冇用。 記住啊，係跨年齡層噶，今日走出嚟嘅 係乜人都有，我見到街坊、主婦、老人家、放工嘅人、退休人士、學生、大專生，乜都有。有單身嘅，有三五成群約埋一齊嘅。大部分我見到中年嘅就係單身或者兩個人嚟嘅。所以我話。如果你呢個核心唔散，嗰、那個就係我話知你耍套呢個龍形好虎獲雙形好係冇意思嘅，我覺得。我估計嗱，佢而家就兩邊一手硬一手軟，軟嘅一手係咩呢？就係、是、呢個對話平台。對話平台，我估計星期六啦，聽日開會，開完會之後好快就會有個建議出嚟㗎，可能開多一兩次之後，咁然後跟住就俾啲 details 就 審下審下啲出嚟 嗰、那個。調查委員會的 details 啊，嗰個 terms of reference 係啲乜嘢？ 範圍係點樣？查啲乜嘢？ 咁好多人就話：喂，如果出咗呢、這個，咁我哋點樣回應呢？我覺得我建議後發制人都唔好回應，都唔好回應，等佢直接宣布成立委任邊一個人做先，乜都唔好出聲，繼續做我哋要做嘅嘢， 繼續堅持五大訴求。 係啦，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齊上齊落。一手硬的是什麼呢？他想現在就不是打勇武派，現在打和理非了、 嗯、 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主題，白色恐怖。白色恐怖針對的呢，就不是街頭抗爭的前線，而是在後面出來在文宣或者在和平集會裡面表態聲援的和理非，他就將那些政治表態上升到一個政治清算。這個一定要全香港市民站在一起，如果不是的話，人人自危，互相督灰、 嗯， 就會在法定機構、在公務員、在教育系統、在社工系統、在醫療系統裏面，包括在集體運輸、航空公司、銀行，全部會出現。我們之前已經說過了， 在國泰發生的事呢、嗯、就會陸陸續續在不同行業。 一個居基師說香港人加油，我想問一下香港人加油有什麼問題、 嗯、 那些警察在個 call 機那裡叫示威者是曱甴，這個是仇恨言論促成到將軍澳的暴力襲擊信報女記者事件、嗯、反而就沒事，然後只是說一句香港人加油就要解僱。我想問太古集團現在發生什麼事，我不理你第二大股東是誰，你現在大股東仍然是這個太古嗎、嗯、我覺得就要針對這個太古集團，你們以為這麼容易向中共送秋波、送香港人上路，反送中這件事基本上最大得益者是香港商界、 嗯、 我說過很多次、 嗯， 真正送中的未輪到我們，是你班做生意的人，還要是越大生意的越仆街。現在你將香港人出賣，走去舔共產黨，你以為這樣香港人會放過你們嗎？ 他以為國泰兩個管理層，其中一個是 CEO 之後呢、嗯、就是掹得住，現在掹不住，還繼續找那些機師 空姐， 空姐是來開刀，剛 剛解僱這個港龍的 Siona 空姐、 嗯嗯、 航空從業員、這個 Flight Attendant 的工會的主席。所以我就話咧，如果唔諗辦法去殺止呢個白色恐怖咧，呢、這個就甚至我覺得打散個運動嘅力度係會大過去鎮壓用武力警察去鎮壓呢個前線嘅。嗱，佢而家咧就係、是、一啖砂糖一啖屎。如果我覺得應該所有嘅和理非嘅陣營啊，政黨、民陣、教會、社會服務機構、教協，全部一個共同嘅聲明。如果不停止這個白色恐怖，我告訴你什麼平台都沒得談，不越確不承認、 嗯、 你有你自己搞運動繼續下去，直至到10月1日，8月31日 即公盟就發起了下個禮拜一的上午，應該是就去這個國泰的總部在赤鱲角機場那裡就去抗議的。 如果不是，喂大哥，我自己的 social media 的言論跟我工作有什麼關係、嗯、你被人停航權關我差事、啊、你現在把責任堆了下去、 嗯、 那些工作人員那裡，現在人人自危，我覺得所有 FA 要大家站在一起，如果不是就不惜跟國泰攤牌罷工。你問我譚文豪辭職都是想保住國泰，但你看到現在保到嗎？ 保不到啊， 是保不到啊，保不到的原因，你他妈共产党是恶到人民日报去警告这个港铁，说他们车暴徒走， 根本就是禮橫折曲。 喂，那個是避開一些流血衝突啦， 是因為 扮演正常的 一個正常的 集體運輸系統的功能的。 好啦，即是話佢的意思，即是話你要配合警察去捉人， 係啊， 去刪咗啲地鐵站。 警察叫你停就要停，落閘就要落閘，令到就算 射出去打入去都要走。 明明是要疏散示威者，去令到街道回復平靜，所謂啊，所謂啊，連呢個功能都唔俾佢，就係要協助警方係去做圍捕啊，係。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告訴你，他現在就再加上在過關裡面是無差別地去看到你的相機裡面有這些照片、就立刻鬥起扣留。剛剛昨天有個救護員十幾個小時、還要問他你有沒有看過國產007、可以我們怎麼來都可以、不 止我今早自己議員辦事處收到一位居民、他說現在過關的時候是多了不少的屏風，就是用來去查你們那些手機。還有他又觀察得到呢、過去一段時間他在香港呢曾經呢應該是參與運動呢，就被警方是去抄低個資料， 6月9號抄個身份證 的，過關的時候呢就過關的時候又增加了難度， 即是警方就將那些資料交給大陸， 他就懷疑警方就交了資料就去給大陸。還有啊，也都不止啊，還有啊，就是他去中旅社的時候辦理這些過境，即是買飛車飛那些，他竟然發現啊，根據這位居民打電話去我議員辦事處說，他說他自己很多個人私隱，包括了他自己過去啊去个律师楼改个名字啊，佢个婚姻状况啊，都竟然可以由呢个嘅中旅社嘅前线嘅职员咧，系讲翻出嚟啊！喂，点解自己个人私隐可以咁样嘅咧？系 同埋当日喺警总嘅记者会里边，呢、這个广东广播电视台姓陈嘅记者影记者大头，影香港记者大头，其实个目的都系一样， 就 系、 是、做呢样嘢， 就 系、 是、恐吓， 系 过关作恐吓，记者有记者恐吓，普通人翻大陆有翻大陆嘅恐吓。而家就係用呢個方法嚟打散嗰個和李飛嘅陣營，其實係。 同埋唔係唔好唔好忘記，唔係淨係後生仔啊，係冇差別嘅年紀上邊，你係師奶又好，你係阿叔又好，你係阿伯又好，後生仔又好咧。而家呢種咁樣嘅人人過關，個個都查你一大輪嘅話咧，係冇差別地去做嘅係。 喂，同埋我覺得我想問，再問一次，我喺 social media 裏邊發表我自己嘅言論， 係 我叫人香港加油。 嗯、 我機師在降落的時候跟香港人加油，我想問再問一次，他犯了什麼條例？航空條例犯了什麼？是不是先等於一個飛機降落，我就說多謝大家來到這個倫敦，希望大家可以認識多些倫敦的新的一面。 Have a nice trip 那就 只是 Have a nice trip、 啊、 當然你心中有鬼，你就以為他是這個示威者、因為那個口號同時也是示威的口號、但同時也是平時我們說的一句說話， 是啊，打氣而已嘛， 是啦，你可以藍絲，你都可以講香港人加油嘅，有咩問題啊？所以我就話，基本上而家自從呢個嘅CEO 國泰 CEO 跪低，就結果接上去嘅 CEO 咧，就完全接曬啲單翻嚟咧，就迫害國泰嘅員工啦。走嘅我相信就唔肯做，所以而家接任嘅呢個就肯定係。如果你要繼續賺香港人錢嘅，你就諗清楚。我再講一次，國泰呢間公司。以往的劣跡斑斑，罄竹難書的了，已經是管理層對沖燃油輸掉了這麼多錢，結果就是拿員工來去出，即是作為那個的代價、然後呢就去 cut 他們的 benefit， 然後去 cut 那些的乘客所得到的服務，有一段時間是更壞過廉航的，已經 是跟著就加位，有那麼逼得那麼逼，你是不是不想做？不想做的話你全部染紅，很多人就說他始終是香港公司，我覺得去到這個關頭點都要做一個了斷，我覺得 佢行為已經冇分別啦。 呢啲呢啲咁嘅公司，你仲 keep 住佢同國航有咩分別？我想問一下，我真係想問一下。就算你話喂唔好攬炒喎咁樣，但係如果去到一個咁樣嘅大是大非嘅關頭，你話誒、我為咗航權跪低，叫啲人唔好參加示威 ，fine， 你勸喻可以。但係你而家係秋後算帳，仲要秋後算帳裏邊。是基本上是沒有一個的理據，根本沒有一個理由 是這樣去秋後算帳， 是不合理解僱來的，這個是 是嗎？你說在前線被捕的機師在上環那次、他應該不應該讓他飛等等，我還覺得可以爭，但你去到就是只是說了一句香港人加油，又或者一個空姐的工會，他在他的 social media 裡面發表的言論、和他作為一個航空服務員有什麼關係呢？ 嗱，我相信跟住落嚟清算嘅就係教師噶啦。 嗯， 有 social media 嘅老師，你哋要自己要慎防，就會有一啲大量你哋自己嘅同事將你哋呢啲嘅 social media 嘅內容 capture， 然後篤灰。呢個佢就要做到香港人鬥香港人。佢點會出解放軍呢？我一早已經講唔會啊。點解啊？因為就係直接中共鎮壓香港人啊嘛。佢而家要香港警察剝穿香港人個頭，香港人詛咒佢啲細路。然後跟住係咩？係你嘅同事篤你灰，將你 social media 裏面嘅言論攞出嚟，然後去令到你冇得撈。 恐怖管治 互相仇恨 係啦，個精髓或者個真髓就係要你自己本身個互信基礎係要破壞，唔單止係令到個運動係無以為繼，更加係要令到你付出代價。 最好就係互相不信任，然後互相監視。所以我話林鄭月娥嘅 evil 就喺呢度。如果你覺得參與呢個咁樣嘅通對話平台係可以緩和到呢個局勢，而同時你係鼓吹緊一種白色恐怖去迫害香港人，呢、這個就係比起咧共產黨更核突、更恐怖，係咪？你唔好再出嚟扮喊啊！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遲早有一鑊俾記者掟嘅啫，真係。如果佢仲係做呢啲咁嘅爛 show 嘅話，所以我就話和你飛好乜春都好，根本就唔需要你而家政府做緊乜嘢。想清楚到8月31日之前 set 一個 deadline， 呢個 deadline 就係五大訴求正式回覆嘅時間。如果唔係，就要諗下如何去保護呢啲已經身陷政治迫害而參與過送中嘅香港人、反送中嘅香港人。如果唔係，我覺得呢個政治清洗、白色恐怖係會全面擴大嘅，真係好多人係要仍然靠份工揾食嘅。我覺得佢哋係會憂慮。嗱，當然你話喂，我哋犧牲咗咁多人，唔使驚佢。其實唔係嘅，有好多人係要翻大陸做嘢，份工作裏邊要出差， 有啲係冇得避， 冇得避嘅。到佢出唔到差，公司亦都唔會再繼續聘用佢。然後而家迫害專業人士，你睇律政司係無恥到咩？喂，香港執業律師從來都唔需要律政司批准嘅喎。一個見習律師，佢嘅政見，佢講過啲咩説話？點解要律政司去批准佢係咪執業律師咧？好了，跟住我相信好多專業團體，因為佢知道今次連登仔好、反送中陣營好，根本好多出嚟嘅係專業人士，受過高等教育嘅人， 唔係連登仔，而係根本係好多係中年、 中年 專業、 專業，所以一定會通過專業協會，佢哋嘅註冊制度去迫害呢啲專業人士。但係如果你話個運動到而家嘅核心凝聚力仲喺度嗰陣時，一定要團結大多數嘅人，喝住呢啲撲街。邊一個人準備出賣自己嘅專業嘅，就要口誅筆伐，令到佢哋咧就係隨時準備咧就係同佢哋攬炒，要咁嘅決心先得。 揭示出嚟，好似而家嗰個嘅執業律師就話，律政司就話收翻或者唔會再提反對啦，咁樣係佢將會係去即係攞到個牌嘅。咁但係佢小試牛刀或者係想測試水温嘅話咧，我哋都要奮即係群起而攻之。 冇得退啊！我話俾你聽，真係冇退路。 係啊， 好多人話忍一忍，我想話我自己嘅經驗就係咁。由2012年到而家，乜嘢嘅米路都斷曬嘅啦，其實已經係。如果怎會得回一個初初得幾百人看的網台，就是這樣，所有我傳媒機構都不會請我的，根本以我的經驗、工作歷練，根本就不可能是這樣的局面的。為什麼會陷入這樣的局面呢？就是落了閘嘛，入了黑名單嘛，現在就要所有機構都有黑名單。我告訴你，如果是這樣的話，你想想我們以後香港人的生活將會是怎樣，疑神疑鬼，隔離那個不信左邊那個，右邊不信左邊，左邊不信右邊，然後一有升職機會就篤灰，就出賣呢個對方，話佢幾時幾月幾日講過呢個黑警死全家，可以憑空捏造都得。 有社會信用制度之名，但有社會信用制度之實。 我話俾你聽， 呢、 这個社會信用制度將會更快喺香港推行。 係啊， 所以大家要諗定點樣去對付呢個遠紅外線 RFID，去掃描你嘅身份證呢樣嘢。我講過好多次，口水都乾。半年前講冇人信。大家話唔會嘅，政府唔會做呢啲咁嘅嘢。出邊嗰啲智慧燈柱係有 RFID 嘅，你知唔知 啊？唔係啊，唔好叫智慧燈柱啊，監控燈柱啊。 嗰啲新疆燈柱叫做。 係啊， 嗰啲叫新疆燈 柱嚟㗎，係。 點解喺海濱道喺偉業街我哋出邊要裝呢啲新疆燈柱啊？點解嗰啲燈柱裏邊要 scan 到我哋嘅身份證啊？係 啊， 有乜嘢需要？我想問一下。你話違例泊車，違例泊車係咪要去到咁大陣仗？ 要裝咗呢個全面360度全息嘅錄影機， 嗯、 即係全天候啊，黑夜晚黑朝頭早全部錄影清楚嘅，然後可以係近距離，可以放大你個樣嘅，再加遠紅外線掃描，遠紅外線即係唔係拍卡嗰只，係你袋住行過嗰條燈柱， 距離都已經可以。 你遊行有冇？聽日行海濱島嘛？聽日觀塘遊行，你蒙住面啊！如果你換咗新身份證嘅，一樣 scan 到你。當全港推行嗰陣時候，你蒙咩面啫？係、 嗯、 嘛？就係咁啫嘛。呢、這個就係新疆模式，我就係話，就係、是、所有人都有一個社會信用系統，所有企業都有你 scan 你嘅 social media 嘅立場。一見到有黑警嗰兩個字就 blacklist， 好、 嗯、 易嘅咋？我話俾你聽，有呢啲軟件嘅根本，你以為好複雜啊？要請好龐大嘅 HR 啊， 把個 keyword 嗰啲 係唔使嘅， 自動嘅 係自動掃你嘅 social media 嘅，係 Instagram 啊、Twitter 啊、Facebook 啊，全部都掃到嘅。咁我想問一下，而家就搲爛面，所有嘅喺內地監控嘅招數都會提早喺香港應用，我哋就要更加去準備好點樣去打呢個持久戰。如果唔係嘅話，你以為街頭衝突完啊？其實呢個戰爭唔係我哋想完嘅。這個鬥爭我們沒得完的，其實不是我們不想跟他和解，而是別人不想跟我們和解，因為已經毀爛了塊面，一不做二不休，就會將這些噁心的東西進行到底了。 現在都是戰略性的暫緩而已，是是 稍後我們回來休息一下，講一下這個究竟戰略性暫緩之後9月10月會是一個什麼的 scenario。 休息一會先。 各位網友，就嚟中秋節啦，咁我哋又介紹個節慶盤菜啦。今次咧，我哋推出今年咧推出嘅咧係豪華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咧係非常之名貴嘅，就有呢個鮑魚啦、蠔油鮑魚啦、嚇梅花膠啦、茄汁大蝦啦、鮑汁鵝掌啦、紅炆大花菇啦，又同埋咧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咁樣咧，呢一個咧係包埋送去你屋企噶啦。咁咧就四至六人咧，就係原價888都好平噶啦。但係咧，我哋而家特價咧係688，如果你訂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翻熱就食噶喎，係咪好咧？呢個係六至八個人咧，就1088，特價888；十至十二個人咧，就1388。特價咧1188，都係送到你屋企嘅。我食少少試下先。呢、這個就係鮑魚啦，就每樣嘢咧你都夠呢個人頭咧，其實一定有剩嘅。嗯，因為我哋嗰啲食品嘅 quality 咧，大家可以放心嘅，我一定試好多次。好啦，咁你翻去全家食係咪好開心咧？係送埋你屋企喎，你唔使煩喎呢個。 大風哥。 咪先，打翻個咪先啊！啱啱細 睇，啱啱睇緊究竟而家散咗未？ 係啊，我哋喺啱啱睇得到啦，好多個區咧，陸續續根據原有定咗出嚟，七點鐘集合，八點鐘捉人鏈，九點鐘咧就 be water 慢慢散去。咁而家咧柴灣、筲箕灣、黃大仙、油麻地、油尖旺、上環、西營盤嗰啲咧， 散 緊啦，陸續散啦。曾經咧九龍塘啊、西營盤啊咁嗰啲地方咧，就有人啊拎啲國旗出嚟啊，嗱灣仔又有啲藍絲啊走去報警啊咁樣，甚至乎咧個別區油塘警察宿舍上邊咧就有人掟雞蛋落嚟啊，高空襲萬係呢啲小問題啫，咁但係大嘅問題咧，暫時嚟講就見唔到有出事嘅，咁應該順利嘅係今日呢個嘅香港之路嘅活動嘅話，只要陸續散去嘅話係。 咁嗱，呢個頭先我哋就講到咧，就好多人都今日見到我都係問同樣嘅問題嘅，其實究竟點算咧？咁樣即係嗰個政局發展落去會係點咧？咁咁嗱，我自己就覺得第一呢件事唔會短期裏邊去完結嘅。呢件事我點睇咧？我就係話，第一呢、這個已經超越咗嗰個反送中。一個個別事件，反送中有一個個別事件，但是因為反送中這個個別事件而揭露出來一國兩制的真實面貌呢、這個這樣的情況香港人是從來未見過的。好了，現在從來未見過，是不是就是調查警報就等於完結呢？絕對不是。五大訴求裡面，我覺得真正只有一個訴求，就是雙普選。其他都是可以短期裡面可以去處理， 喺真正制度上邊作為屏障，又或者係去維持或者撥亂反正地去處理翻香港人嘅政治公民權利，又或者我哋有經濟自主呢方面嘅權利咧，係透過一個民選產生嘅政府同埋議會係去達成。 你唔使問我嘅，你每一個聽眾觀眾，你問自己，你問翻自己，即使調查咗6/12、7/21嘅警報，或者查埋8/11。即使撤回呢個條例宣布，即使林鄭話我讀完施政報告之後會正式落台交俾呢個看守政府，俾呢個署任嘅行政長官張建宗，或者唐英年，或者邊個陳志思都好，你哋會唔會就咁覺得呢件事完咗咧？你會唔會相信好似2003年咁，只要換咗個特首，一切就會如常？信嗰個雙目失明嘅，我覺得真係。所以我就 at the point of no return 就有咩原因？ 因為係有原因嘅。林鄭點解犯下呢個推動送中條例嘅滔天罪行，仲要縱容黑警係去出嚟即係襲擊市民啊、包庇社團啊咁樣無差別地係去使用過多嘅武力咧？咁樣係有制度上面嘅誘因啊嘛，因為佢冇受到制約啊嘛。 冇受到制約之餘，這個就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層面。第二個層面係中港關係嘅層面。你見到中央電視台假新聞說射爆女仔隻眼的是示威人士的彈叉，然後跟住再屈呢個英國領事館的人，呢、這個姓沈啊，係 Simon 啊 ，Simon 鄭 ，Simon 姓鄭， 姓鄭，姓鄭。呢位員工就去大陸嫖妓，行政拘留15天。 佢未公布嫖妓之前嗰一日捉咗咧，已經好多香港人已經估用咩罪名去屈佢咧咁樣，跟住就用呢條又係過去共產黨經常係對付意見人士，唔係錢銀就係女人，就係用你嘅私德、 人格謀殺嘅方式。 大佬，如果真係嫖妓，例如當年即係呢個民主黨何偉圖，好多人拎翻出嚟講下咁樣係嚇，咁你就會捉奸在場喺現場嗰度去做啦。你點會嗰人係去嫖妓之後咧？ 嗰張相係假嘅。是台灣一周刊的相片，是啊，證實了， 有人說 P 圖嘛，是 啊，台灣一周刊的相片 Key 一張他的樣子下去一張圖那裡，跟著才陷害你，但你都不合常理了，是不是？如果你真的嫖妓的話，是怎麼會不是在淫窟那裡捉了你， 即刻一撐門， 就 是咯，就即刻拍了，好像何偉圖 那樣，是啦，當年這樣咯，等你露兩點又好，赤裸上身又好，找個頭笠住又好，跟著鎖住你這樣， 怎麼會沒片看呢？ 點會仲俾你過關坐呢個高鐵翻到嚟香港？ 然後香港再塔你 西九龍總站嗰度先塔你啊！ 除非佢個淫忽就喺 KFC 嘅， 所以有啲人傳咯。咦，哇！咁啊，原來我 西九站 嘅淫忽咗我哋香港人咁多錢喺呢個西九站裏邊 經營記者， 有啲地方點解當年唔俾我哋立法會人去巡區去睇咧？ 有女供應 係啦，可能原來咁噶，咁樣係 嗱呢個就仲小事，我話俾你聽，大事係咩啊？陳兵邊境用武警嚟去威嚇香港人，出動解放軍嚟威嚇香港人，話我哋係港獨，夾 硬老屈話我哋港獨，跟住再話係恐怖主義苗頭。喂，大佬呢啲嘢你以為出咗口？你係國務院新聞辦講出嚟嘅，你以為抹咗去啊？香港人係每隻字都記得嘅。我哋上街只不過係爭取我哋嘅一個對一個法例嘅一個反對，然後俾警察剝到血淋淋，橡膠子彈射擊。催淚彈兜頭打，黑社會用棍打，用棒球棍，用藤條打，仲有而家仲係仍然係嚴重嘅呢個信報嘅女記者，係喺警察、政府、林鄭同埋中共嘅宣傳嘅仇恨意識下邊所出現嘅一宗襲擊事件嚟嘅。大家唔好以為係嗰個導遊上腦啊，嗰啲曱甴論打曱甴嘅論。全部都是建制派議員、警察員、助級工會主席，昨天還在一個對講機那裡說示威者是曱甴啊，大佬，這個是盧旺達種族屠殺裡面屠西族人稱呼胡圖族人的一個用來什麼將你非人化，我都講過很多次， 等你 我殺人等於打死一隻曱甴， 等你呢真的落得到手可以做到一些很殘暴血淋淋的殺人啊、粗暴對待啊，或者是即係刀刀見血嘅一啲咁樣嘅仇殺， 納粹德國 做得到啊！ 稱呼被屠殺嘅猶太人就係曱甴同老鼠，然後呢個原助級竟然喺公民裏邊稱呼呢啲叫蟑螂、曱甴啦，我哋廣東話叫做。然後跟住成個建制派裏邊嘅所有宣傳機器，包括黨媒嘅宣傳機器，都係將示威者污名化為曱甴、然後叫做打曱甴。這個根本就是 hate speech 所造成的 hate crime， 仇恨罪來的、這個、是 我落區撞到那些藍絲是很狂躁的，我想告訴你整隻手指啦、鬧啦、突然之間爆響口啦，你是狗啊、你是曱甴啊，這樣是這樣的， 你知不知道在將軍澳 是不同的，我今早才撞到兩個、大佬 在將軍澳連龍牆襲擊之前 想吃了你這樣的，是 就是在西營盤水街黃永智放映會裡面拿把豬肉刀出來、警方竟然是因為當場目睹的人就是我的朋友、他甚至看著他走去哪裡、 有名有姓的， 有名有姓那段片拍完的樣 子，告訴你他住在哪裡， 我想問有沒有拘捕， 還要找把刀是劈落個樹的樹幹， 我想問到現在有沒有拘捕，正正就是水街這件事是導致到之後將軍澳連龍牆的這個襲擊事件、721兩個人起訴，其他呢800人參與的這個黑幫攻擊市民事件起訴兩個人，跟住何君堯的言論呢，所有呢啲嘢都係導致到你話示威者暴力，示威者嘅暴力係面對警察更大嘅暴力嗰陣時嘅反抗。第二，示威者嘅暴力係對立法會嘅死物玻璃呢啲死物，有冇你話就算呢個傅國豪係嘛？ 傅國雄、 傅國雄、 傅國全、 傅國全、 傅國全嚇 都好啦，係咪攞把刀去斬佢啊？去到？大佬，你想想是危殆的斬到，信報的女記者是斬到危殆。 喂，大佬，你 是刀刀攞命啊！ 兩把刀在身， 西瓜刀啊， 一把29厘米，另外一把30厘米，去找一把刀去懟咗佢兩刀之後，插埋個膊頭，係插穿咗個肺， 插穿個肺。 跟住有附近嘅男嘅街坊掟把梯埋去，跌咗把刀之後，再另外一把拎出嚟啊！大佬， 兩把刀， 呢個 係 諗過度過之後做嘅，仲要啊，專係揾女。 斬女人又 女性嚟埋手啊！未埋手之前咧，就首先同佢傾偈，跟住好似你話啦，又吹啲煙埋去啊，特定有啲引起口角啊，令到自己係即係醖釀足夠，跟住先拎把刀出嚟，我引救你啦，咁樣係咁樣啊！你夠膽你又揾啲男人嚟斬？ 所以我就話助長呢啲仇恨嘅就係警察藍絲裏邊嗰啲嘅所謂曱甴言論。警察竟然視若無睹，就話：誒咁樣講都唔係好合適，冇禮貌。喂，呢個唔係禮貌嘅問題啊！前日呢、這個，琴日啊，呢、這個警察記者會裏邊，仲係記者問到喺對講機裏邊稱呼示威者係曱甴，呢樣嘢都唔係好好咁樣。大佬輕淡而化之，唔係有冇禮貌？呢、這個係鼓勵仇殺，我想話係由警察去鼓勵人哋仇殺。 竟然出現在一個叫做國際都會的香港， 即係覺得咧打些曱甴係冇乜嘢嘅，甚至乎做咗好事。納粹德國嗰陣時點啊？希特拉， 我想話俾大家， 希特拉嗰個比喻就叫做omelette You got to break the egg to make omelette， 因為你要打爛隻蛋先可以做到個 omelette 去食，係做一啲美好嘅事，哇！為咗個國家未來，所以咧要涉及用一啲暴力去對待當其時嘅猶太人，係咁樣去合理化佢哋呢啲咁樣嘅暴力嘅使用。 今年年初，聯合國秘書長古鐵雷斯喺人權理事會嘅大會發言，就係講 hate speech，就係話呢個仇恨言論已經成為而家新形式嘅全球災難。我今日喺報紙又寫見呢件事，我鼓勵大家寫信去聯合國，將香港警察而家稱呼示威者做曱甴呢個 hate speech 呢件事，向聯合國正式人權理事會投訴。因為我覺得係要制止呢樣嘢，如果唔係會有更加多嘅人嘅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我覺得，如果我哋唔去制止呢件事嘅話，而俾佢哋繼續喺度咁樣喺度用散佈呢個仇恨言論，政府視若無睹，平機會視若無睹。 平機會當年啊，因為有香港人去形容大陸嘅人係蝗蟲之後咧，佢出嚟發個聲明噶，叫人唔好咁樣去做噶。佢覺得呢啲唔係理想嘅即係措辭嘅。 我想問下呢個朱敏健，平機會主席曾經係警察出身，亦都做過監警會嘅秘書長，亦都係 ICAC 出身。我想問一下你而家睇到呢啲咁嘅事，你唔阻止？你唔阻止，即係話你鼓勵呢啲仇殺繼續落去。呢個唔係兩邦政見不同嘅人嘅廝殺，我話俾你聽，係其中一邊被仇恨言論所煽動嘅市民去襲擊無辜嘅市民。呢個唔係政見不同啊！對唔住，佢哋冇政見嘅爭拗嘅，係因為曱甴論呢種咁嘅仇恨言論係等同於我哋話猶太人係老鼠，然後德國人就是。本來住在佢隔離嘅同居，自此以後就唔係一個人啦，就係一隻老鼠，就喺坑渠裏邊生活。應該就一班一班咁樣送去集中營，用毒氣去殺死佢哋。大家對於德國黨衛軍做嘅嘢唔出聲，德國人，你諗下，你以為淨係黨衛軍邪惡啊？去咁樣去集體處決呢個猶太人？ 當其時嘅沉默。 點解佢哋嗰啲見到自己嘅鄰居猶太人消失咗而唔出聲啊？點解德國人？因為他的心裏面都覺得德國的猶太人、東歐的猶太人就是低等，就是非我族類、就是非人、等於在東北的日軍。你現在經常說民族主義，我現在跟你說七三一部隊稱呼當時被俘虜的中國人，其實叫做木頭、原木、 原木、 原木，是不是人來的， 按一個名詞 是拿來做實驗的， 又是去非人化， 非人化拿來做實驗的， 所以才做得到一些很殘酷的實驗。 你以為呢個淨係呢個姓洪嘅導遊自己上路，所以我就係話你睇到呢個政府嗰種嘅邪惡， 佢哋係一定喺啲群組度經年累月去累積呢種咁樣嘅仇恨，甚至乎咧嗱，當呢啲嘅暴力係去即係行使出嚟嘅話咧，佢係有一個時間嘅，佢講得越仔細越具體，點樣去執行，點樣去實行嗰陣時咧。佢要做出嚟機會越大，佢一定係做過好多次呢啲，所以事後點解蘋果起底就發覺佢根本呢種咁樣嘅話咩即係咩打了算了算啊，睇下邊個打贏就邊個啱啊咁樣呢啲咧，係原來揾翻一大抽出嚟， 嗰啲群組對話裏邊， 佢上咗路好耐㗎，係我哋觀察地區裏邊嗰啲嘅藍絲，其實都係有呢種咁嘅跡象嘅，係。 所以我話呢個政府係冇得救㗎啦，你話就算。咩獨立調查乜春都好啦，我話俾你聽，一個咁邪惡嘅管治社會嘅手法，係違反我哋香港人嘅一個基本嘅價值觀。我覺得英治時代成日都話我哋點樣俾殖民地剝削壓迫，我想問一下英國人有冇叫我哋香港人叫曱甴？有冇話六六年上街暴動嗰啲香港人係曱甴？有冇講過？係咪？你而家新華網啊，中共黨媒啊，都係咁樣做啊！你可想而知背後 orchestra 呢種嘅納粹式嘅宣傳係一個乜嘢嘅機器？ 有好多國際媒體嘅記者嚟到香港，佢都會覺得香港警察係癲咗，係瘋狂。有啲甚至乎係戰地記者嚟嘅， 佢會講催淚彈入去地鐵站， 點會係向住頭由高向下咁樣去射落去？射落去點解喺兩國交戰嗰陣時係唔會啊？是不會攔位，甚至乎毆打那些救護人員，或者阻止救護人員，是救護前線的傷兵，在香港竟然可以發生在香港警察身上呢？ 還有啊， 喂大佬， 呢啲係人道災難嚟㗎，係人道罪行嚟㗎，係。 我想問一下新屋嶺嘅酷刑中心呢件事未揭出嚟，我話俾你聽。當日八月十一號之後，拘捕送咗去新屋嶺嗰啲示威者，好多人打到骨折， 五十幾個入去。二三十個出翻嚟係受傷，六個嚴重受傷， 六個嚴重受傷，腦出血、骨折， 十幾個骨折啦，係。 係啊，我話俾你聽，呢個係七二一之後另外一個大醜聞，另外一個大醜聞。我想問一下你點樣和解？我而家就問你林鄭月娥，你點樣和解？新屋嶺呢個大醜聞仲未爆曬出嚟，我話俾你聽， 遲下就會喺。呢啲嘅被打嘅人被毆打，甚至乎部分係屈打成招，嗰啲冇被屈打成招，打得仲金啊！ 咪佢猛招啊嘛！ 個嚴重嗰啲咧就係冇屈打成招，冇簽一啲口供，就話自己承即係承認自己係非法集結啦。總之係俾佢哋交數之餘，話打得仲金。日後有律師代表揾佢哋之後咧，上到法庭咧就會有更加多呢個醜聞暴露出嚟。 當時 點樣係 十幾個鐘頭接觸唔到律師 嘅情況之下？ 接觸不到律師， 整個新屋嶺得一個房是可以見到律師，他就俾你咧喺度係咁喺度等十幾個鐘頭， 十幾個鐘頭 每次見一個人， 然後大部分在當時被拘捕的人都受到虐打。你問我七二一是黑社會打，八一二是警察打。嗱，我不是話煽動咩仇警，我而家同你講緊法律，講緊法理啫。你見到那些白衣人搭曬膊頭。是吗？前两天还搭了膊头在南边围。然后这些示威者其中一个的妈出声打到脑出血。当日在这个铜锣湾被拘捕。是吗？我就说这个是第三个炸弹来的。林郑月娥你现在可以怎样对话，我想问一下对什么话。然后一边中共就开动个白色恐怖的机器逼香港的企业上市公司。然後跟住我話俾你聽，楊潤雄呢條撲街就會逼教育機構去清洗嗰啲老師。我想問阿王咩解呢？好多人話：喂 ，now and never， 退一步，粉身碎骨。喂，香港人而家感覺就係咁。我哋唔單止贏唔到，我哋冇得褪啊！其實係唔係話我哋仲想贏幾多？而我哋根本冇得褪。冇得褪嘅意思就係話，大家已經揭露咗嗰個真面目出嚟。你扮瞓啊？你扮瞓，人哋都唔放過你啊！而家係對方唔放過我哋啊！ 佢想將嗰樣嘢， 二百萬上個街嘅人都會被清洗啊！如果係咁， 變咗 係 個 norm 啊，變咗常態化呢種警暴， 係咪？好啦，佢唔對付，用曱甴方式對付你，佢咪煽動啲你嘅同事嚟篤你灰咯。然後配合咩啊？學校裏邊嘅辦學團體校長呢、這個姓嗰、那個副校長係咩？助理副校長係調咗職啦。 助理副校長 聖道中學 哦， 嗰個被投訴話佢啲仇恨言論。已經調咗職㗎啦，唔見咗個名㗎啦，已經喺學校裏邊，唔知係炒咗魷定調咗第二度啦。 係，唔係將嗰個真道書院？真道書院係 姓戴嗰個。 係， 呢個唔係個別事件嚟。 佢係講黑警死存啫，應該類似啲咁嘅。 即係詛咒嗰啲警察啦，咁樣。 啊，係話過唔到七歲啊，或者過七歲就過唔到十歲。 總之 係詛 咒啲警察 歲咁樣係。 你諗下，如果你話仇恨言論係要咁對付嘅，我想問下警察嘅曱甴言論。點解就係、是、都唔係咁好，就可以輕輕帶過呢？如果呢個真道書院嘅教師係要被對付，被人去到咁嘅咁絕，去到咁盡嘅話，點解曱甴論嗰啲人又可以繼續公開地去講呢啲咁嘅説話咧？去鼓動已經發生咗西營盤嘅涉嫌斬人，然後跟住警察係。hea 住上去行兩行就走咗啦，已經係根本冇拉個人。 而家話擔心嚟緊開學啦，警務人員嘅仔女有學喺學校裏邊有可能受到欺凌，跟住咧你又特別係要關注。咁但係人哋嗰啲仔女咧就俾你打到撲街，俾你打到骨折，俾你打到內傷，俾你侮辱。 佢哋喺連龍牆傾偈， 係 就俾啲咁嘅充滿仇恨意識嘅藍絲用西瓜刀去謀殺啊！其實係。嚴重傷人啊！呢個謀殺嚟嘅， 而家就只係告嗰個傷人罪，最高刑罰只係三年。 只 係 告傷人罪，斬到危殆就告傷人罪。我想話，所有呢啲 hate speech 都係鼓勵緊，包括 Facebook、Twitter、YouTube， 你係俾啲曱甴論散佈嘅。當日呢、這個朱克伯格點解要去國會作供啊？就係、是、緬甸嘅佛教徒散佈。 羅興亞人、伊斯蘭教徒要消滅他們，通過 Twitter 和 Facebook 去散佈。結果是要孭飛啊，結果 Facebook 是你現在這個曱甴論，我告訴你，如果不將這件事去聯合國正式投訴的話，我告訴你，香港的普羅市民都不安全。你不要說警察的子女被欺凌，最多都是網絡欺凌，現在那些人是完全是被暴力襲擊，是取攞命的，簡直是簡直是攞命，不死就好彩。我告訴你，信報這個女記者這樣被人斬髮，是捅落去個肺嗰度，死咗咁啊點啊？咁啊，哎呀，對唔住喎！ 幾恐怖！第朝我睇完，佢清洗咗現場嗰處跡，仲成攤喺度啊！地下又有，牆又有啊，係。 所以我話香港人，大家要有國際嘅視野，就係咁啊！呢啲叫做 hate speech， 係仇恨言論嚟嘅，呢啲係。呢啲絕對唔係話我哋攞嚟取笑下呢啲。 有國家係因為經歷過一啲嘅慘劇之後咧，係要立法禁止嘅。 日本都唔得噶，你知唔知啊？ 政府官員， 日本都唔得噶， 係好小心處理噶。 可以公開發表呢啲 hate speech 嘅係。 係啊， 係竟然香港嘅警察係可以喺個對講機裏邊講呢啲咁嘅嘢，警察公會可以公然就話嗰啲係打死啲曱甴。仲有啊，嗰啲建制派 KOL 啊。屈榮賢嗰啲就係將嗰啲記者會裏邊嘅記者就話呢啲就係曱甴啊， 指明啊， 指明添啊， 指到明啊， 咁好啦，即係話警察將來係咪可以用打曱甴嘅方式喺前線裏邊去毆打記者？ 所以你會解釋點解嗰啲撐警集會嗰啲阿叔阿伯嗰啲 個個喐手喐腳啊， 見到記者喺度訪問完兩三句咧，就即刻一錘揼落去啊！有一次嗰個明報嘅女記者咪就係咯，喺個背脊嗰度啊，大佬， 咪就喐手喐腳 咯。呢啲人係， 仲有今日陳淑莊嗰單嘢 係。 女性騷擾女示威 者，之前就在連登傳出來有女示威者就被捕之後，就因為要搜身，但是呢就特意打開到門讓男警去看到，那個受害人今天終於找到陳淑莊之後，就開了一個記招是去將件事和盤托出。 你想想這些，你說1960幾年的警察對付左仔狠毒，現在竟然回到1967年新屋嶺事件，這些將女示威者作呢個性羞辱，然後襲擊女示威者，我都未講嗰啲話兜頭射出嚟彈近距離射胡椒彈，去襲擊嗰啲嘅中信大廈示威群眾，同埋呢個嘅喺太古站裏邊喺個行人電梯裏邊咁樣去攻擊嗰啲示威者，呢啲咁嘅嘢。然後你就不斷喺度宣揚警察好慘啊，我哋俾人起底啊，點點點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大佬，你要講下個 proportionality。大家用的暴力的比例是 怎樣？你看回機場那單位，機場為什麼聲稱有人打過警察，所以他要拔槍，原來他未拔槍之前他推低了一條膠數捉過你示威者，然後呢警棍明明在右手放在左手，然後找個右手去捉摸你身體，他說是想扶起他，但是片拍到出來呢就懷疑根本他走去抓他膊。喂，大佬就係羞辱佢啊，羞辱個女示威者啊，係。 哦，呢個係手法。 唔係示威者添嘛，嗰個女市民喺度其實打電話撳緊手機嘅咋係，佢衝入就擁佢落地啊，係咁樣先導致現場嗰陣時點解群情洶湧，有好多人走埋去擁低咗呢個警察係有原因㗎，成個脈絡係咁樣發生嘅。 喺呢個紐約警察佔領對付佔領華爾街嘅示威者，一樣係空襲， 一樣空襲， 一樣係即係。去揸佢哋嘅胸部，特登嘅。 大佬喺散運嗰陣時又係咁嘅，喺旺角佔旺嗰場合，嗰陣時又係影咗出嚟噶，大台有啲片影咗出嚟噶，係 特登嘅。點解咧？就因為佢要用呢個所謂嘅方法咧，所以我當初我話點解嗰次喺尖沙咀係咁無差別去攻擊女示威者喺北角又係，因為佢特登俾你影嘅。個原因就係要製造一個恐怖氣氛啊嘛。等於而家過關。是但鬥起一啲有拘留，同埋咧翻嚟去迫害嗰啲嘅空姐同埋嗰啲機師，佢都係製造一個白色恐怖嘅氣氛啊！等你互相迫害啊嘛，互相篤灰啊嘛，呢個就係大陸文革嘅手段嚟嘅。所以我就話香港人一定要自己團結起上嚟，見到不公義嘅嘢，千祈唔可以袖手旁觀。納粹德國之興起係因為平庸之惡啊，大家唔出聲啊。對於自己鄰居消失了的猶太人是不出聲 的。記住警暴使用過多武力，跟住去到呢個嘅721，因為元朗縱容黑幫警黑勾結，去到另外一個關鍵的時候，跟住去到將軍澳呢個嘅男司聲稱是導遊，係去即係用刀係去捅 捅兩刀呢個信報記者，其實就係文革嘅苗頭啦。 係啊， 就係、是、咁樣啊，個仇恨就係到群眾之間啊，唔係警察出手，唔係社團出手，係普通市民。俾你洗腦洗到呢仇恨言論充斥到根本就係個狂躁嘅人之後咧，佢就會合理化。 所以點解 佢呢種咁嘅襲擊行為？ 曾俊華嗰番説話，大家都唔受落，就係咁嘅原因。因為嗰個仇恨其實係有高低之分嘅。當然，你開始講到警察嘅仔女好似好慘咁，但係相比起香港市民受到嘅威脅， 係 警察無差別嘅攻擊， 係 藍絲暴徒嗰種嘅仇殺。同埋呢個黑幫嘅攻擊，我想問一下孰輕孰重？而家唔係大家都係一樣，好似胡圖族同圖西族咁樣互相仇殺喺度往大，或者係呢個嘅佛教徒同伊斯蘭教徒喺緬甸嘅仇殺，你殺我，我殺你。而家唔係啊！而家係大部分反送中嘅示威者係受到嘅暴力攻擊係遠遠超過嗰啲嘅藍絲同埋警察嗎？然後你話誒咁樣，大家仇恨我冇意思，我哋都係一家人。我想問一下，曾俊華都係我朋友，其實我都係認識嘅人。我想問一下，有冇人當過我哋一家人？你回答我呢個問題。有冇人當過喺新屋嶺嗰啲細路係香港嘅細路？有冇人當過嗰啲被人赤裸搜身嘅女示威者係香港人嘅仔女？有冇人當過？在將軍澳連龍場傾偈嗰幾個男仔女仔劈落去嗰陣時候，有冇諗過佢哋香港人？呢、這個係仲係唔係我哋屋企？ 將軍澳連龍場斬完人，第二日朝頭早我去過現場嚇，仲有個別嘅藍絲行過就誒睇、哎、到連龍場眼冤，我同佢講，就算你幾唔認同呢啲政見去表達，係咪令到佢值得咁樣係去俾人斬，命都冇埋？ 我想 你答我就可以了，如果你會覺得你咁唔能夠忍受得到呢啲唔同政見嘅話，咁你問一問，係咪因為唔同政見就要被斬？ 我想 要面對呢啲咁嘅暴力。 當日平 問一問自己，點解而家我哋成日講話，即係唔係黃藍即係顏色，係良知嘅問題，是非黑白嘅問題。 當日平 一啲都唔複雜 嘅。鄉事委員會就職禮，中聯辦嘅副主任、新界辦嘅主任就話唔俾佢入嚟搞連龍場。我想問一下，我喺嗰個地方裏邊黐嗰啲面帽子喺度 ，sticker 喺度，我影響到你人身安全啲乜嘢？係要令到你用刀去斬人，用木棍、用雷頭棍、用藤條去打人咧？我想問下，咩叫搞新界人先？搞咗啲乜嘢？係損害咗你嘅利益？嗰啲連龍牆全部都係喺車站附近、天橋底，佢貼喺你屋企門口咩？貼喺你條村嗰度咩？然後跟住。你話你見到眼冤，咁你係咪就可以斬人咧？等於好簡單，我見到你抌垃圾，我唔可以即刻就攞個鋤頭出嚟劈死你啊？一樣啫嘛，係咪？凡事都係講個道理同埋嗰個比例合唔合乎比例，係咪？你可以話唔贊成，你咪叫政府嚟清咗佢咯，係咪先？我貼張紙喺度寫我嘅政見，我侵犯到你個人啲乜嘢先？係咪？佢而家係講到咧，呢個就係挑釁，然後咧我就可以無差別咁攻擊，呢個根本就係、是。過去包括我好多嘅仇恨都係咁樣，就係、是、叫做咩咧？扮到就係我對你有憂慮，你嚟搞我，然後所以我嘅還擊咧就可以咧係你自己自招嘅。你見到藍絲都係咁講嘅， 係搞搞震啊！ 你搞搞震，所以就抵俾人打啦， 影響現有嘅社會秩序啊！唉、哎，香港而家好亂啊！你睇下你哋搞到咁亂咁樣係，但佢唔諗下個源頭，根本就係思想懶惰。你要令我想想為什麼這麼複雜的問題搞了這麼久你們都不會即是政府明明回應了、為什麼你們還不接受呢還在搞搞震呢這樣的 林鄭那句 離不開這些說詞的 林鄭那句話這個 low stick in the society 就是仇恨的根源 是 exactly 這件事就是反映到藍絲的邏輯 所以不是看到有些 你這班廢青搞搞震 有些廢腦 對社會毫無貢獻、 就是、在車廂裡面港鐵站裡面教訓的年輕人就是這樣咯你都未揾錢，你仲要攞阿爸阿媽錢咁樣係，即係換言之，因為咁樣你未揾錢，我話唔該你收聲咁樣係。 但係其實我話俾你聽咧，根本點解我話呢個反送中冇辦法收科咧？就係因為根本而家好多香港嘅年輕人發覺，佢哋根本就真係 no stick in Hong Kong。樓價點升都好，賺大錢嘅大陸投資者。我哋香港政府幾富裕都好，錢全部送曬俾央企，起一啲嘅完全唔等使嘅高速高鐵，完全唔等使嘅港珠澳大橋，然後再跟住攞6000多億落去填海。 根本就是這件事，無論香港的發展如何，其實跟他們無關。 後生仔是不想自己大過了之後變成藍絲的廢腦，這樣任人魚肉，他們就不想是這樣。 政府根本我們是無關的，跟我們 是啊， 政府的決策根本就不是為了香港的。你看到現在，我想問每一個香港人的疑問都一樣，誰在管治香港？究竟是共產黨還是林鄭月娥？誰在指揮警察？是嗎？其實是香港人根本是 no stick in Hong Kong。香港跟我們沒有利益相關的，其實是。你以為好像有關係的。大佬，那些樓根本不是給我們的。那些旅遊設施我們從來都不會用。那條街原本我們買開東西的去旺角，現在變成全部都是藥房。深水埗這個洛克道銅鑼灣後面那條街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我想問一下。我看著一間一間店頭雲吞麵包消失在 SOGO 後面那條街。現在變成全部都是大陸遊客消費的地方。慢慢我們覺得香港根本是不屬於我們的。政制上五年前出來的年輕人全部被 DQ， 是沒辦法參政。參政那些就是鄭永信，就是陳海欣， 那個是好傷， 就是容海欣。 後生那班沒有了政治代言人， 這班廢柴，只要黨國機器培植出來的一些這樣的廢柴就可以飛黃騰達，畫了一個小圈子就是去前海，全部都是他們建制派的人的。你看到的， 看一看陳海欣、鄭永信在今次反送中運動裡面去了哪，做過些什麼，講過些什麼，一樣都沒有。大家 都不擋， 在香港現在面對一個大是大非這麼巨大的政治困局，這些的政治人聲稱是代議士，他們做過些什麼，問一問，不複雜的，一些都是。 還有很簡單，政府大量的funding在地區，在區議會的撥款，在這些這樣的創新基金的撥款去了哪裡的錢，去了哪一些的年輕人那裡。 No stick in society 是，事實上是因為政府慢慢已經逐步將我們的年輕人排擠了出去嘛，包括在政制裏面。我想說當年英國人有沒有寫到明民主派不可以參選，你想想現在竟然是發生在香港。好了，跟著你所有的政府的funding，我想問一下你那些 startup 的funding 去了哪，區議會嗰啲組織活動嗰啲錢去咗邊？然後大量嘅教育經費攞去搞交流團，攞去搞呢啲洗腦團，翻去大陸係咪？連女拔萃都要走去珠三角嗰度交流。我咁辛苦培養個女去女拔萃讀書，竟然參加嗰啲咁樣嘅外交杯喺度唸嗰啲咁樣嘅，一帶一路嗰啲咁樣嘅劇本， 傳統左校一樣， 仲衰過盧校。 係啊， 喂大佬，我讀女拔萃俾嘅價錢，原來係勞工子弟學校嘅政治教育。 就是搞埋我哋下一代。 如果你覺得呢個香港係你想要嘅，恭喜你，你啲細路喺女拔萃接受緊個盧校嘅教育。如果你都唔醒覺，你覺得年青人搞搞震阻礙你嘅收成期嘅話，我恭喜你真係。坦白講，如果出得嚟嗰啲年輕人邊一個唔係叻仔叻女，我話俾你聽，係越係名校嗰啲越會企出嚟嘅，而家係。 因為已經有， 因為佢已經學校裏邊係感受到呢種嘅奴化同埋洗腦教育。1967年左派說殖民地奴化教育，他都是只不過谷你去會考，他有沒有叫你讀莎士比亞念日日對著英女王像鞠躬？我想問一下，他叫你讀莎士比亞都不會叫你讀日日向著英女王鞠躬啊，是不是先？所以我就說現在去到這樣的地步，根本連個教育制度我們都覺得是 no stick， 因為那些東西根本就不是我們決定，所以我話冇得收科就係咁嘅原因。呢個運動，如果我哋唔醒覺，醒覺之後唔再一路抗爭落去嘅話，我哋根本就係 no stick in Hong Kong。No stick in Hong Kong 呢個唔係22年前你哋應承過俾我哋嘅嘢。我哋有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我哋而家要嘅係 take back control， 係要攞翻我哋應該要嘅嘢。學校係由翻我哋自己香港人去決定教啲乜嘢，然後。在政府裏面，我們要一個公平、公正、真正的權力分配，而不是一個新的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就是培養出新民黨、民建聯、吳秋北、陸仲雄這些人，圍起一個小圈子，一班無能的人去掌握香港的權力。你說為什麼英國時代你不爭取？左腦一定會問，為什麼現在你就爭取民主？你這些奴才，我告訴你很簡單，英治時代擺喺上邊嗰個叫做葉錫安、何成天、李鵬飛、夏佳里，而唔係陸仲雄、吳秋北，呢個就係個分別啦。呢個就係個分別。 人哋嗰啲企出嚟都似翻個人啦，講句説話都唔會講到左口左面啦。你而家呢啲根本就係咩？係脱離香港社會嘅黨棍，係一班黨棍治港，所以咪可以6月12日三讀通過咯。然後就由高空射催淚彈、橡膠子彈去對付香港人。成件事嘅真相就係咁樣。如果你唔 take back control 嘅話，真係 now and never 退一部分身水骨，即係話無窮盡嘅政治清洗、迫害，仲有大規模嘅起訴，呢個就係香港人將會面對。所以冇得和解，我想問點和解？真係你無窮盡嘅起訴，700人被拘捕，跟住仲有大量嘅訴訟舉證，仲有醫療咧。而家好多受咗傷嗰啲人， 而家有仲有啲前線咧被打傷咗之後，又 唔敢睇醫生啦、 啊，又有鏡頭影到嗰啲咧，就而家唔告。我話俾你聽，係可以隔2-3個月之後 抽後算帳， 再提控㗎。係 啊， 佔中九子就係咁樣㗎，係陳 可以抽後算帳 就係咁樣㗎，係。所以不止700的，是大清算的，是可以是。 那我就說了，當那些林鄭說，即大家這個溝通的時候，我想問，有什麼基礎去溝通呢？一方面你繼續用這個，這些這麼陰毒的方法，去對付香港人，實際上個目的就是想瓦解運動，根本就不是想解決的問題。想解決的問題其實很簡單，那五點訴求講到口水都乾了2個月，是嗎？也都沒有改變過。咪都係嗰五點訴求啫嘛，示威者呢邊冇改變過喎，係咪？好啦，正式整水拖嘅目的係咩咧？就係、是、拖張丹，如果田北辰所講係啱，10月1日之前要瓦解嘅運動，其實即係話咧，9月就會再有一啲具體方案掟出嚟，就係、是、咁。我自己估計。 不過田北辰仲有另外一樣嘢講嘅，如果係搞唔掂嘅話咧，咁就有可能交俾中央咧，咁就由解放軍搞掂啦。咁樣佢仲即係一手軟一手硬咁樣講嘅，佢就係、 是、嗱，我覺得。他們也不明白，對一些絕望的年輕人來說，那個焦土攬炒去到極端就是逼你出解放軍嘛。 是。 這個就是很多年輕人，在前線的年輕人，當他們覺得看不到個前景， 有部分真的覺得前早都有一死，他說我要攬炒那個是真的攬炒來的，是。 這個就是去到焦土的極致了。 是啊。 很多人說，那你不理香港的前途、經濟等等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說他們真的沒有個利益在裡面的，我告訴你，香港經濟繁榮與否都他們壓在個低下層那裡，出來做一些junk job，住就是住劏房。你想想，你那些 startup 的機會，那些funding全部給了那些建制派那些圈子裡面的人，然後你入不到這個所謂新權貴階層的，你就是 nobody， 就是地底泥。那我想問一下，他們的前途還有什麼希望？是不是他面對的就是暴動罪的起訴了？無窮盡的折磨，法律司法制度的折磨。我想問，與其是這樣，他們選擇焦土，我就會覺得，我以前都不理解的，真的。但現在多了去跟他們接觸之後，慢慢我相信越來越多我們這一代人是理解為什麼他們有一種攬炒的心態。 你連登朋友就說，咦，有些出來抗爭的年輕人用他每個月的收入不少的錢是去住劏房，咦，他真的被控入到去住監倉，其實不是差很遠的。你看他的生活質素現在被特區政府管治之下壓迫到怎樣的情況，這樣 這個不是， 所以就會有以死相搏盡地一煲攬炒的一種這樣的心態。 人民日報好，大陸的黨媒好，說這個叫資本主義的一個留下的問題要處理，其實對不起，這個不是資本主義的問題，這個是權貴資本主義入侵香港所帶來的問題。你要留意一下，而家投到地嗰啲係乜嘢嘅發展商？仲係咪李嘉誠定係益世集團？係大陸嘅地產商。然後佢哋嚟咗香港玩呢個地產遊戲，玩得更加絕、更加盡賺得。嗰啲黨企、央企嚟香港起鐵路、起公路、填海嗰啲，係比英資時代係抽得更加盡、更加絕，因為 要係豆腐渣工程， 政治上不斷追加、不斷超支，政府係唔敢出聲。是吧？你說英治時代怎樣去剝削香港人，你說到現在我們看到目睹這個工程費用這5年來，在梁振英年代到現在那種的如取如攜，將香港人的血汗錢一路這樣抽走，再現在再搞到一個過千億的大嶼山填海計劃出來， 上萬億 的大嶼山填海計劃出來，這件事就是徹底地將香港的公共財政全部用光用盡之後，一國兩制就消失了。你想都不用想了，財政上你沒有獨立，什麼都假，什麼都玩完了。那你說是不是換了一個人， 去調查了個警部之後就可以解決得到呢？好了，有多人問應不應該待住先我相信現在未到這個時刻，但我估九月整個反送中陣營開始要 ready for 這個辯論。如果有調查委員會出來的時候，大家的態度是什麼？怎樣團結走下去？然後我們所說的重啟政改，我們的要求的具體是什麼？有沒有時限？有沒有時間表？然後重啟政改，如果是八三一框架以外的，我們所給的那幾點綱領是什麼？我相信這個很重要，因為 你不要等到他出招的時候才去談，一定要一早醞釀開始，在個民間社會開始醞釀。所謂第五點，如果香港的民主改革是重點，我們有一個改革的方案出來，未必很 detail， 但是譬如雙普選是不是仍然 stick on 公民提名這一點？如果不是，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的選擇？跟住仲有，我相信不是只是雙普選的，今次你看到包括整個政治體制的改革，包括警隊的改革，如果這些東西不提出來的話，很快就會散的運動，因為它會分化你的嘛。 是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拿出一些更加具體的香港革新的綱領出來，不是革命，是革新。這些革新的綱領是拿到大部分的人的支持，是將來也是準備出年立法會選舉裡面的整個民間社會的綱領。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所謂持久戰要打的那個戰役了。其實甚至就是連登都提過，可不可以成立一個民間的政府，即是說所謂的按反對派的邏輯的運作，我覺得是可以的。你現在有民間記者會，那為什麼不可以有民間的發展局講講我們的填海應該是怎樣，土地供應是怎樣， 影子政府， 影子政府咯。跟住你話我哋嘅警隊改革應該點做？我相信我話俾大家聽，一定會好過以過去政黨 operate 嘅嘢，因為你集思廣益嘅人更多嘛。你可以吸納一啲以前有行政經驗嘅人，或者有警隊嘅人去提警隊改革嘅嘢噶嘛，係嘛？包括監警會下邊警察投訴科獨立，呢啲以前我哋提過曬嘅。其實警察投訴科直接由監警會去 lead， 而唔隸屬於警物警務處。咁已經爭好遠喎，英國咪就係咁咯，係咪一定要提啊？我話俾你聽，呢啲唔係淨係查 喺個人事任命嗰度，徹徹底底係分隔開， 唔係查警部啊！你唔好同你中意查唔查唔關我哋事。我而家就係同你講呢樣嘢。如果你要所謂釋出善意啊嘛，我哋要求嘅係制度上嘅改革。你唔好再同我講換咗個保安局長、政務司長落台，呢啲已經冇辦法解決嘅啦。我話俾你聽，係咪？如果唔係嘅話，咪大家一路落去咯。咁你諗下啦。咁你話我哋示威者都會慢慢會攰嘅喎，咁冇人話你個個禮拜出嚟㗎，係，但係好簡單啫，你總會有政治危機再發生嘅喎。話俾大家聽，十月復會之後，國歌法又要上去嘅啦。 國歌法又好，嚟緊嘅東大嶼填海， 東大嶼山填海計劃， 即係話發展局局長話會拖遲半年咁樣係，咁但係都係會上嘅係。 所以我咪話呢個運動一路咁樣落去嘅話，就要重新唔需要叫反送中嘅啦，我覺得。是一個公民抗暴的運動，亦都是爭取香港民主改革的一個運動。這樣的話呢，其實是不會有短期的結果的，亦都不可能有短期的所謂階段性勝利。我覺得所有這些階段性勝利，其實目的都是想拆散你的運動，大台好，對話好，調查委員會好。如果六月十二號或者六月十六號提出的，可能個運動就已經消散了。但是已經去到咁嘅地步，然後你想將個鐘校翻轉頭，校翻去六月十六號，以為咁樣就可以搞得掂，咁就可以向中央交代，然後一方面繼續用白色恐怖嘅手段去迫害香港人，咁我相信就真係會落答嘅就好少兩個啦，真係。即係如果諗到呢條橋，以為咁樣就可以將嗰 20% 嘅淺黃淺藍群眾 swing back 的話呢，那個就真是天才軍師了，我覺得真的。好，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今集很多日文人看，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留日文的留言，也都今晚多了很多留言，只是罵我們這個 PK 啊，罵我們只是漫罵的也有，不知道為什麼多了一些五毛， 可能又開翻工了，可能 是吧。 YouTube 就開始什麼了，還有 Facebook 和 Twitter 都開始清洗這些這樣的，即 即係機械人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啊，節目結束之前咧，就我都拍咗一段咧，頭先喺呢個嘅牛頭角觀塘之間嘅嗰段嘅呢個 The Hong Kong Way， 即係手牽手嘅一個情況。咁我哋就人就企得比較密，咁啊好多人咧就攞個手機電筒啊，就出嚟同呢個馬路嗰啲人喺度揮手，其實 要俾人睇到。 係啦，咁啊俾大家睇睇呢個我拍翻嚟嘅一段片段。咁我相信大家可能睇緊其他地方嘅片段都好多。我不知道有冇航拍咧，真 係。主辦單位話，如果見到有航拍機，一定要攞手機電筒出嚟咁樣係。 好，大家睇下，今集時間差唔多。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加油！ 加油！